今天我们的经文就记载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上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跟住我哋好高兴啊！我哋今日咧迎请到啊杨柏满牧师喺我哋当中去证道。佢今日要讲嘅题目系你需要改变。将时间交俾杨牧师。 首先咧喺呢度咧就向大家问安啊，系愿上帝嘅平安啊同埋恩典咧系常与大家同在。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就同自己讲话啊，我真系需要一啲嘅改变啊！啊，我不知道是什麼的改變，可能是一些嗜好上面的改變，或者一些習慣上面的改變，又甚至呢是處理一些事情，處理一些人際關係是需要改變。但是你又會不會想到呢，其實最重要的改變是什麼呢？其實對我們每一個基督徒來說，最重要的改變呢就是我們属灵生命嗰个嘅改变，所以今日咧我就用咗一个嘅主题啊，就系叫做你需要改变，就系咧啊讲我哋每一个嘅属灵生命都需要改变。咁喺讲道之先咧，让我哋再一次我哋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你系嗰一位创造嘅主，你创造我哋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并且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美好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本来就是泥土，你是土像，我们求主你是不断的去陶造我们的生命，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是偏行己路。主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越来越似主你，让我们是能够有一个愿意的心去成就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的旨意。当我们要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求真理的灵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帮助我们，也都给力量我们去活出真理。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揀选的经文呢，就是刚才主席读了的了，是约书亚记的第五章，是十三至到十五节。我首先讲一讲这段经文的背景。上帝就行神迹，使到约旦河的水是干了，让以色列人呢是走干地，是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神又吩咐他们要立石为记，让他们的子孙是知道神的手是大有能力的。过了约旦河之后，以色列民那些男丁就要行割礼，守逾越节，就准备做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是准备要去攻打耶利哥城。就在这场耶利哥城的战争之前，这场仗未打之前，就出现了这一段的经文，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骤眼看起上来就好像跟上文下理没什么直接关系那样。但我想告诉大家，经文圣经里面任何一句的经文，一节的经文，他们的出现一定是有上帝的心意。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段经文是给我们有啲乜嘢嘅教导。一开始嘅时候， 约书亚就靠近耶利哥，就举目观看。嗱，经文冇话俾我哋听，约书亚佢系睇紧啲乜嘢，佢观看紧啲乜嘢？可能呢，佢系望住耶利哥嗰个城墙。啊，呢个城墙真系好高。可能约书亚嘅心里边谂，呢座城咁高，呢个城门又闩到咁实，冇人出入，防守又咁严密，咁呢场仗点打呢？我哋点样去攻入耶利哥城呢？所以好可能约书亚举目观看，佢睇嘅系乜嘢呢？好可能佢睇嘅就系环境。今日嘅基督徒岂唔系都系一样？我哋嘅眼目系放喺好困难嘅环境上面，患病啦、失业啦、经济困难啦等等。但我哋首先要学习嘅咧，就系视野上边嘅改变。我哋要学习点样去从睇环境转到去专注喺神嘅身上。嗱，我唔否认咧，有啲时候咧，环境真系会令人好沮丧。我哋为疫情祈咗祷好耐好耐，但好似冇乜改变。我哋为患病嘅亲人祈咗祷好耐，但佢哋仍然未康复。等等等等，环境有阵时会令人沮丧，但我希望大家明白，生命嘅主权系喺上帝嘅手里边。我希望大家明白，上帝嘅意念系高过我哋嘅意念，佢嘅道路系高过我哋嘅道路。佢摆喺我哋喺某一个环境里边嘅时候咧，佢系有功课系要我哋喺嗰个环境嗰度去学习。我哋要倚靠神，因为我哋自己系冇力，系胜过环境。有一个宣教的机构呢，他就差派一些宣教士就去到某个的第三世界的国家那里去传福音，带了很多未得之民呢是信耶稣，但是也都呢引起呢当地很多人的不满。有一天他们就被当地人数最多的一个的族裔呢是攻击，那些基督徒被他们攻击，他们向警方报案，但是警察又不理他们。在当地的同工和初信的人都感到很害怕， 很无助。有一个星期六，一群武装的流民更加在半夜去到一些基督徒的家里，是去威吓他们。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在星期六的崇拜，崇拜的讲员知道了之后，他就立刻带领大家去祷告，求神去介入去保护他们。到主日的时候，他们这个讲员是再次有感动，是带领会众一起祈祷，求神介入去安慰那些是受恐吓受困扰的人。那在讲讲下到当中，突然之间呢，有个警察呢就入来跟个讲员讲，出来出来出来，叫个讲员出去。个讲员就即刻在心里面去祷告，他心里面是有平安，因为他没有看到环境，他将一切都是交托给神。那他出到去之后呢，原来站在外面的就是那一区那个的警察局长。那个警察局长就说，我已经知道你们那些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有些人就去搞你们的信徒，你们不用怕，因为呢我是会保护你们，我是会照应你们。那个讲员就回入去，就跟那些会众就讲，他在昨晚星期六晚和主日那个的祈祷， 又同佢哋讲咗呢个警察局嘅局长咧，系同佢讲嘅说话。于是大家咧都系非常之兴奋，系一齐咧就系同心合意咁样去赞美神。弟兄姊妹，我相信你都曾经系经历过一啲好困难嘅环境，但系你系将眼目摆喺环境上边咧，抑或你系将眼目系摆喺上帝嘅身上呢？我哋继续睇经文十三节嘅下半节嗰度咧，就话吓有个人咧吓就有揸住把刀嘅吓，就喺约书亚嘅对面嗰度就企住喺度。约书亚就问佢：啊，你系帮我哋啊，抑或帮我哋嘅敌人嘅咧？嗱，约书亚嘅问题咧系一个好正常嘅反应嚟。啊，而家咧系打仗啊嘛，佢哋预备攻打耶利哥城啊嘛。啊，突然之间有个人出现，仲要攞住把刀添。啊，咁你梗系要搞清楚佢嘅立场系点噶。如果佢系企喺敌人嗰边咧，咁你就多一个敌人。如果佢系企喺我哋嗰边咧，约书亚嗰边咧，咁佢就多一个嘅盟友。好多时候咧，我哋都想上帝企喺我哋嗰边，因为我哋觉得我哋所做嘅系啱嘅，我哋觉得我哋所做嘅系公义嘅，其他嘅人咧就系唔公义嘅。但系留意上帝嘅使者点样去回答约书亚呢个嘅问题咧？他说不是，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上帝不是帮这边或者帮那边。刚才我讲过，上帝是有他自己绝对的主权。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的侍奉呢，是为了成就上帝那个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要成就我们自己那个的目的。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目的当作是上帝的目的，就叫上帝你站在我们这边，这样我相信我们所做的都是徒然的。我哋如果以为上帝会企喺我哋嗰边，我哋就注定失败，因为主权系喺上帝嘅手里边。所以我哋系需要明白上帝嘅心意，而让佢嘅旨意咧喺我哋嘅生命里边系成就。申命记第九章第六节吓，嗰度系咁讲。他说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这句说话就是跟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神将这个迦南美地赐给那些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那些以色列人有什么好，有什么叻，有什么义，其实他们都是硬着颈项的百姓。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是硬着颈项的，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相信呢，今日仍然是有不少的自我中心的基督徒，他们会自以为是，甚至他们是会自以为义。所以视野的改变，除了说要从看环境去专注在神身上之外呢，视野的改变呢，亦都需要呢，是从 自我中心是改变到是以神为中心。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那里，他这样说，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如果是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大的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眼看到的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而我们的心所感受的是会影响我们的行动。所以耶稣就说，眼睛如果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看的东西如果 是对的。其实眼睛嘹亮，这个嘹亮这个字呢，有一些的译本呢就译做健康。原文这个字呢是有专一这样的意思的。专一即是说，如果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睛所看的是专一这样，是看神而不是看环境，不是看自己的时候，这样呢我们就全身都光明了，我们所行的路就是一条正确的路了。约书亚他知道上帝的，遇到上帝的使者之后，他呢就即刻俯伏在地下，就俯伏在地就下拜，然后他就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个俯伏下拜呢是一个的一个姿态。这个姿态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姿态呢就是代表对神那一种完全的降服。同样耶稣亦都是期望他的门徒是完全的向他降服，向他尽忠。所以他吩咐那些门徒，耶稣吩咐那些门徒就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就是一个心态上面的改变。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一个心态上面的改变，就是从爱世界是转到去爱神。当一个人他是爱这个世界，他是爱世上的财宝，而不是爱天上的财宝的时候，这个人是不能够是讨神喜悦。世界的财宝就是短暂的，是不安全的，是唯有天上的财宝才是永恒的，同埋是安全的。有一个主学的老师呢就向一班的小朋友呢就讲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懂得这个的故事了。这个财主在地上呢就有很多财宝，他是享尽很奢华的生活，他死了之后呢就是落了去地狱受苦。而拉撒路是一个乞衣来的，讨饭吃的，他是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要吃财主是剩下来或者跌在台下那一些这样的食物，他要执来吃。但当拉撒路死了之后呢，他却是上到去天堂，是在亚伯拉罕那个的怀抱里面。这个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这个主学老师呢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他就问那些小朋友， 边个想做财主嘅举手？咁你知小朋友好醒目噶嘛？啊，听完呢个故事咧，就知道做财主咧吓就要系落地狱噶嘛，所以佢哋都唔举手。啊，但系咧就有一个小朋友吓，老师见到有一只手举起，咁个老师个心里边都觉得奇怪。啊，点解啊呢个小朋友明明知道系要落地狱嘅，佢都举手咧咁？咁於是個老師就再問啦：邊個想做拉撒路嘅請舉手咁？咁於是今次咧就全部人都舉手，包括頭先嚇唯一一個話想做財主嗰個都有舉手。咁於是個老師就問佢：啊，點解？哎，你頭先唔係想做財主嘅咩？你而家又改變主意，你又想做拉撒路咁？咁个小朋友就答佢，佢话：老师，我系希望喺地上做财主，我希望喺天上做拉撒路。嗱，呢个咧小朋友咧，佢系好坦白嘅，但我唔知道佢会唔会讲出咗一啲基督徒嘅心声啊？一啲基督徒，佢哋一方面佢哋话，我是爱神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是爱这个世界，他是爱地上的财宝。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个心态的改变。可能从前未信主之前，有人会爱世界，但是当耶稣进入了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就有改变，我们就从爱世界就转到去爱神。马太福音六章的二十四节那里就说，一个人是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者个爱哪个，就是重者个轻哪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好清楚咁样话俾我哋听，一个人系唔能够侍奉两个主嘅，唔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嗱，马门咧，大家都知道咧，就系财利咁样嘅意思吓，圣经嗰度亦都有咁样嘅解释吓。基督徒嗰个嘅金钱观是非常之重要。基督徒的金钱观究竟应该是怎样呢？当我们翻开圣经，圣经有很多的篇幅，耶稣也有很多的教导，就是教我们怎样去看金钱，我们对钱的价值观是应该是怎样。我就将这个基督徒的金钱观呢，我将它归纳为两个的重点。基督徒一定要明白的两点。第一，就是一定要明白我们只不过是金钱的管家，而我们不是金钱的主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呢，都是从神而来的。神只不过是将一些的东西，包括金钱，是给了我们，交托了给我们，是去怎样去管理，怎样去使用。所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的管家，我们并不是主人。对金钱如是，对我们的时间，我们都是一个的管家，对我们的才干，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管家。好，这个第一点我们要明白的。第二点就是，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包括金钱，包括才干，包括时间，我们有健康等等，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时候呢，咁我哋就要有一个感恩嘅心。 所以管家同埋感恩就係基督徒嘅金錢觀兩個好重要嘅觀點，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哋一定要明白。嗱，我喺牧會咁多年咧，就都知道啊，亦都有同一啲嘅基督徒傾過啊，佢哋對十一奉獻咧都係有一啲嘅掙扎嘅。有啲基督徒咧就覺得啊，係咪一定要跟㗎十一奉獻咁？呢個係好清楚係聖經嘅教導嚟嘅，但係有啲仍然喺度問啊，係咪真係要跟㗎？啊，如果要跟啊，咁我究竟係俾税之前我俾十分之一啦，亦或我交完税之後先至俾十分之一咧？即有些是會問這些這樣的問題。至於這個奉獻，金錢的奉獻，這個的題目呢，就如果要講呢，都要是有很長的篇幅去講。不過呢，我就很簡單地講一下基督徒對奉獻那個的觀念。當我們是奉献的时候，我们就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奉献，因为知道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赚取金钱来奉献的时候，他叫我们是管理那些金钱，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那我们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是去奉献。咁当奉献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咁样同神讲：神啊，我爱你，我信靠你，我愿意将我嘅收入最少十分之一系俾你，你先至系金钱嘅主人。感谢你俾我有机会去管理余下嗰啲嘅金钱。我向你承诺，我是会尽力的是去赚钱，尽力的是去储蓄，尽力的是去奉献，来讨主你的喜悦。十一奉献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最低的要求。我亦都认识一些的基督徒呢，他们是不止是奉献十分之一的。或许今日我哋都需要一个心态上边嗰个嘅改变。我哋唔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哋唔可以侍奉两个嘅主。好，翻翻嚟约书亚记嗰个嘅经文，神嘅使者点样去回应约书亚呢？神的使者就跟约书亚讲，他说将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时的人呢，他们上路，他们出街是要穿鞋的。当时的人如果要打仗呢，就更加呢，就要将对鞋呢是绑得很紧。将鞋脱下来，那个的意思就是要让神完全这样去掌管，去带领，不要再靠自己，不要再靠自己的能力或者自己的经验。神的使者叫约书亚将鞋脱下来，就即是说你要完完全全这样去依靠神。咁佢话因为你所站嘅地方系圣嘅，意思系乜嘢呢？就代表咧系上帝嗰个嘅同在。所以神嘅使者整个嘅回应就系叫约书亚去全然嘅去倚靠神，无论嗰场仗系几咁难打，上帝必定系会帮佢打。当约书亚是愿意倚靠的时候，他就能够是可以 将成场仗啊，将呢个咁难打嘅一场仗系交咗俾神。第三个嘅改变咧，就系一个行动上边嘅改变。呢个行动上边嘅改变咧，就系从依靠自己就去到依靠神。嗱，有人咧就话，每一个行动嘅背后咧，都有一个信念嘅。你如果是想你参加一个的纤体计划，这个是一个行动。为什么你会参加这个纤体计划呢？为什么你要减肥呢？因为你相信它会帮你减肥，所以你就参加纤体计划。又或者如果你决定去移民，这个移民是一个的行动。为什么你想去移民呢？因为你背后有一个信念，你相信在外国的生活呢，是会比香港是更加适合你等等。所以每一个的行动背后都有一个的信念。亦都有人说呢，只有那些你愿意实行的经文呢，才是你真正相信的经文。我再讲一次，有人认为只有那些你愿意实行，你愿意活出来那些的经文，才是你真正相信的经文。其他的经文你可以说、我信我头脑上信，但是你却不肯在你的生命里面去活出来，你不肯有行动去活出那些的圣经的教导，这样究竟是不是真的相信圣经的说话呢？那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要深切地去反省。行动的改变就是从倚靠自己到倚靠神。先知撒加利亚呢，就说了一句是触动很多人的说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姊妹，今日你又是依靠紧哪一个呢？最后的一节，第五章的十五节的下半节，那里就讲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代表约书亚他是对神完全的信服。而完全的信服呢，亦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学习。不容易的，每一次当我们决定是跟住神那个的带领去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要踏出我们的安舒区，很多时候我们是会面对不同的困难，不同的挑战，但是这个正正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要完全的是去顺服他。而约书亚他就做到，所以神就是大大的去使用约书亚。总结今日这个的信息，你的生命是需要三个的改变。第一是视野的改变，你不再看环境，你不再看人，亦都不再看自己，千祈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单单看什么呢？你单单是专注在神的身上。你需要一个视野的改变。第二，你需要一个心态的改变。你不要爱世界，不要爱马门，你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你爱神，并且你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是心态的改变。第三，你要有行动的改变。 不要再靠自己，要信靠神，要信服神，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旨意，按住神的旨意来做。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你现在的生命是需要这些的改变？你觉不觉得你对现在的生命是有没有一种你都是有一种不是很满足，我们叫它做神圣的不满足 Holy discontent。 你觉得生命不应该只是这样，生命应该是更加丰盛，生命应该更加贴近神的心意的。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渴求，你渴求你的生命是更加贴近神的心意的时候，这样你就需要视野的改变、心态的改变和行动的改变。最后，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我们改变是有目的的，我们的改变目的亦都是来自神的。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为祂去实践使命。当我们讲使命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想起大使命，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是大使命。但是每一间教会，每一个的堂会，亦都有他自己的使命的宣言，神亦都带领每一间的教会是去服侍一些特定的群体，是去实践一些特定的使命。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跟从神那个的带领，但是盼望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我们愿意有一个的这样的改变，而改变的目的就是为了是为主去实践使命。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给力量我们，给力量我们去改变。我们的改变是跟随着主你的带领去改变，我们的改变是属灵生命的改变，无论在我们所看的事情上面，无论是在我们的心态上面，又或者是在我们的行动上面，我们都愿意是更加贴近主你的心意。因为主你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永恒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更像耶稣。就愿意我们在来紧的日子，我们有这个的心智去为主你去改变，为主你去实践使命。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